死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东岳庙咱们节目里头已经说了好几天了，无论是关于它的典故也好，传说也罢，都很有意思。其实说东岳庙出名，可不光是因为这里的香火鼎盛，来这儿求神拜佛的多。早年间这里啊，还有一样出名，那就是东岳庙的吃喝玩乐。您可能得问了，这道观里头怎么吃喝玩乐呀？接下来我就把这东岳庙的另外一面给您讲讲。男女老少为什么全都神情羞涩的摸白马？道观里头为什么抢手菜肴愣是羊肉？东岳庙门口怎么会有一座太监立的牌楼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东岳庙的吃喝玩乐。庙会大伙儿都知道，一到春节就属庙会热闹人多，全都盼着到庙会上热闹热闹，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什么都有。那既然叫庙会，想必离不开这寺庙啊。早先这庙会的来源就跟寺院有关系，庙会起初都叫庙事，每逢寺庙开放的日子，都有很多香客来庙里头烧香祭拜，人一多这需求就多，一些个小商小贩江湖艺人就在寺庙的附近圈地摆摊做生意。自打元朝定都北京以后，这忽必烈就开始大肆的建造寺院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是因为啊，忽必烈本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他把佛教看作是当时的国教。再有，作为一代帝王，他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宗教信仰来赢得汉人和蒙古人的支持。随着寺庙的数量增多，这庙会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。早在1930年的时候，还专门有人调查统计过，光北京城的庙会就有20多处。现如今这老北京的庙会只有过春节的时候才有，可原来不是这样。这些庙会有定期开放的，有逢年过节开放的，有的一个月就有好几天，京城内外那是月月都有庙会。那会儿不像现在似的娱乐休闲生活丰富多彩，您下班之后想找乐子，看电影、逛商场、唱卡拉 OK。 早年间的老百姓啊，没这么幸福，娱乐生活全指望庙会呢。所以慢慢的这庙会就转型了，成了纯商业娱乐场所了。 当年这大街上也有着商铺和百货公司，但是老北京那会儿过日子的家庭主妇啊，一般都不去这种地方买东西。庙会上东西齐全，挑选方便，价钱也便宜，比一般的百货公司受欢迎。庙会上的小商小贩也是变着花样的招揽顾客，尽量满足您的一切需求。这庙会上不光东西齐全，还有飘着香味的老北京小吃，最重要的是有精彩的民间艺术演出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，什么拉洋片的、面人、捐人、风车、空竹、风筝、剪纸、微雕，这好玩的东西啊，一样接一样。换句话说，这庙会就相当于现在的环球嘉年华。和众多庙会比起来，这最引人的莫过于东岳庙的庙会了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活着不去东岳庙，死了没招了。那到底为什么他的庙会能这么火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.6。 要说这火的原因，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它占全了。怎么讲呢？您瞧这头一个天时，东岳庙里供的谁？东岳大帝泰山神，一位和朝代更替息息相关的神仙。这样的重量级人物，哪个上级领导敢把他不当回事儿？所以除了每个月的初一十五，这里有庙会以外，历年的3月28，东岳大帝的诞辰日，这里还得搞一场规模非常排场而且很隆重的庆典活动。在这场庆典活动里有一个出巡，咱们得重点说一说。什么叫出巡呢？就是这东岳大帝出门体察民情，领导干部还都得下基层呢，神仙也不能例外。就看这东岳大帝的神像啊，坐在一个八抬大轿里边，由香客们抬着，浩浩荡荡的走街串巷。队伍的最前边还有吹吹打打的乐队给引导。不光如此，为了能够起到更好的警示作用，这队伍里头还有凶神恶煞的判官，有带着枷锁的罪人。没别的目的，就是想让世人知道，你别干坏事，只要干了绝对逃不出东岳大帝的法眼。这第二一个地利，指的是地理位置。要说这早先创建东岳庙的张留孙大师啊，还挺有眼光的。别小瞧这朝阳门外，明末清初的时候，这可是陆路转运漕粮的必经之地呀。不光如此，这儿也是打水路进京离京人员的唯一出口。雍正、乾隆这两位皇上当政的时候，相当重视这条路，先后两次让手下去改造。最后一条就是仁和了。东岳庙自打元朝修建以来，这香火就特别旺盛，无论是百姓还是皇家，全爱往这儿跑。再者说，东岳庙里神仙那么多，您想求什么就有什么，甭管您是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，这全能满足您的需求。这三条重要因素都凑齐了，您说东岳庙的庙会能不火吗？像卖小吃的、卖杂货的、花鸟鱼虫、各类的游戏，全都看好这黄金地段的。庙会里头最大的热点项目就是吃啊，尤其到了东岳大帝这诞辰日，那好吃的可就多了去了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大伙都知道寺庙里边的吃食应该是素斋，可在东岳庙，它的特色菜却是一道烧羊肉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烧羊肉可不是门口摆摊的商贩做的，而是庙里边的住持亲自下厨。您可能觉得纳闷了，和尚老道不是不能沾荤腥吗？怎么又吃上烧羊肉了？您可别以为这是道士们犯戒了，咱们早先也说了， 这东岳庙是正一派道观，正一派的道士一般呢都是散居的道士，所以他们允许结婚，只要不是斋戒的日子也能吃肉，所以慢慢的各位道士除了日常的工作以外，还都练就了一手好厨艺，这烧羊肉就是老道们的拿手菜。早年间这北京城里都流传这么一句话，东岳庙里的蜜供能治痢疾，红色的治红痢，白色的治白痢。由此可见呢，这蜜供也是东岳庙的特色之一。据说这蜜供是专门为了祭祀而特制的食品，这东岳庙里还有专门制作蜜供的蜜供会，每年的正月初一，每个神像前边都会献上蜜供一堂，这一堂啊可不是一个，而是五个蜜供，俗称叫五碗，尤其是戴宗宝殿里边个头最大，80来高，那将近3米呀，堪称是京城之最了。除了蜜供，这祭祀食品当中香茶和糕点也是与众不同。说起东岳庙的香茶，还有一段典故。相传明朝嘉靖39年的时候，这乾清宫的太监全都染上了重病，各种各样的大夫看了一溜够，就是没见好，不能眼瞧着病越来越重啊。于是这些太监就想到这东岳庙里边求神仙保佑，让他们能够去病消灾。您还别说，自打太监们打这东岳庙回来之后没多久，一个个都痊愈了。为了感谢东岳大帝，这帮人就筹资修建庙宇，还在东岳庙的山门前头开凿了2口水井。据说这早年间，您别看北京城里水井多，可是大多数啊都是苦水井，甜水井少。而这东岳庙门口的这2口水井啊，不光是清澈甘甜，而且用它泡茶，这人喝了个个是神清气爽。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讲吃食，还有什么烧笋鹅、凉饼、熊鸭腰子、赛螃蟹，全是东岳庙的自制名菜，光听这名字就够馋人的。说完了这些吃的，咱们再来说说这玩儿。这庙会可不光是傻吃傻玩，尤其是东岳庙的庙会，那里边讲究多了去了。老话说，摸铜马，喜亮眼，想得贵子，打金钱眼，这又有什么典故呢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咱们先说头一个，摸铜马。早先在东岳庙后罩楼的文昌殿门口，有一个长相非常奇怪的动物。为什么说它奇怪呢？这动物啊，您猛的一看像是一匹马，可是仔细看呢又有点似不像，驴脸、罗身子、马耳朵、牛蹄子，您说长得奇怪不奇怪？好多老百姓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所以叫着叫着就把这怪物叫成铜马了，或者铜骡子。其实呢，人家学名叫铜特，是文昌帝的坐骑。您瞧瞧这来头不小吧。据说这铜特有一个特异功能，就是能治病。民间流传过这么一句话，说东岳庙的铜骡子能治百病。估计您得问了，他这也不会号脉，也不会开方子，怎么治病呢？人家这治病的方法就一个，很简单，就是摸。哎，这摸呀可不是让他摸您，是您摸他。相传这人哪儿要是不舒服了，先摸摸自己，然后再摸一摸这铜特相应的地方，就能够感应神通，您这病就好了。打个比方说吧，您要是眼睛不好，就摸摸这铜特的眼睛；您要是腿脚不好呢，就摸摸铜特的腿。反正甭管您是滋阴壮阳还是头疼脑热，只要一摸全没事儿了。当时好多老百姓都是慕名而来，不过那个年月大家伙的脸皮啊都特别薄，别看人来的不少，可是这场面有点奇怪，男的全都遮遮掩掩，女的也都是扭扭捏捏，尤其是想求子的，要摸吧又怕别人笑话，好多人都是摸完一下扭头就跑。 其实最早在这文昌殿门口不光是铜兔，还有一匹白瓷马。虽然名字是白瓷马，可是质地啊却是汉白玉的。人家俩人是一对儿，据说这铜兔会治病，那个白瓷马呢象征着官运亨通，平步青云。后来这朝夕相处的小哥俩被分开了，铜兔被移到了白云观，所以现在您只能在东岳庙里看见白瓷马了。如果说这铜兔是能治百病，那这喜亮眼儿说的就是眼病专科了。在东岳庙有个东西浴堂，这浴堂很容易理解，洗澡的地方嘛。不过这可不是给道士用的，而是东岳大帝和他的皇后专用的浴室。东岳大帝用东浴堂，皇后用西浴堂。在这两间浴室里边啊，早先有两个大石盆，能够盛数十担的水。相传这眼睛有毛病的人，只要拿这盆里的水一洗就全好了。后来到了清朝，这石头浴盆被换成了两个木质浴盆，但可惜的是这两个浴盆现在也不知去向了。摸铜马喜亮眼咱都说完了，那这享德贵子打金钱眼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都知道东岳庙里神仙多，想求孩子，广寺神殿里边这子孙娘娘和子孙爷那可是专门负责这事儿的神仙。为什么还要打金钱眼呢？其实啊，这打金钱眼也是东岳庙庙会的一个习俗。早先在玉德殿里，东岳大帝和帝后的这个塑像前边挂着一个大铜钱儿，相传只要拿着硬币投中了这钱眼儿，就能喜得贵子。于是好些人为了能生个大胖小子，全跑这儿打钱眼来了。后来因为投的人实在太多了，庙里的住持啊怕砸坏了神像，惊扰了神灵，就把这大铜钱给撤下来了。东岳庙可说的典故太多了，除了这些吃喝玩乐，人家还有一景，不过这景啊可不是在庙里，而是在庙外头。不知道您去东岳庙玩的时候有没有仔细观察过，就在现如今东岳庙大门的正对面，有一座保存相当完好的牌楼。说起这个牌楼可不简单，那可是现如今北京城里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琉璃牌楼。要说这牌楼早在古代的时候，那可不是谁都能建的，那必须是皇上批准，他说在哪儿建才能在哪儿建。如果说哪位大臣或者说功臣能够得到皇上赐的一座牌楼，那得说是人生当中至高的荣誉了。不过咱们要说的这座琉璃牌楼，它的创建人可不是皇上，而是三个太监合作给立的。那位得说了，谁这么大胆子敢私自建牌楼啊？这么一个大物件，不能说是小偷小摸没人瞧见呢，这万一要是皇上知道了，不得掉脑袋呀？您别说，立这牌楼的太监们不光是没死，反而是受到褒奖。东岳庙在明清两代那可是帝王们最重视的寺庙了，对于这个东岳大帝泰山神，个个都是恭恭敬敬，不是隔三差五的祭拜，就是出资修缮扩建，以表示自己的虔诚之心。不过这事说来也怪，所有的皇上是钱没少出，力没少出，可就是没人想起来给这位东岳大帝立个牌楼。按理说东岳大帝也是一位重量级神仙了，你既然都能出钱出力了，再多立个牌坊也不是什么难事啊。再者说了，给神仙立牌楼更能表示您的孝心呢，这么容易拍马屁讨好的事儿，皇上们愣是没考虑到。不过皇上没考虑到啊，不代表太监没想到。明朝万历年间，一个名叫马谦的太监挑头，带着两个太监合资立了这个牌楼。史书上对马谦这个人没有过多记载，只是说到他是大太监魏忠贤的老师。想当初人家马谦立牌楼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替皇上立的， 不用皇上为这样的小事操心了，而且要立就得立一个最贵的。您听听，这样的理由哪位皇上能怪罪？您瞧这马谦就够能拍马屁吧，可是这牌楼建成的50年之后，又出了一位拍马屁的极品，就是大奸相严嵩。严嵩这个人呢，虽然人品不怎么样，可是字儿写的确实不错，特意为这牌楼提了8个字，至嗣代宗，永炎帝座，意思就是啊，希望黄土永固，国运绵延。能给牌楼提这8个字儿，都快成了严嵩这辈子最值得炫耀的事儿了。现如今这牌楼和东岳庙隔着一条马路遥遥相望，和周边的现代化建筑比起来，这两样古香古色的建筑好像显得格外突出。去年年底，东岳庙再一次恢复了庙会，里边还进驻了很多正一派的道士，庙会新增了很多新形式的祈福活动，像请盘香、求福纸、请财神、贺新喜、挂福帘、完心愿等等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。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，任生命穿梭。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。